第27集，许岩耳边刮过一阵风，许年从他身旁窜过去，挥着拳头就要往沈直脸上砸。许岩还没来得及制止，耳边又刮过一阵风，是几怀上前把人给拉住了。幸好这几天邻居不在家，不然这场面绝对会被骂扰民。 你来干什么？你还有脸来？你把我哥，你把我哥都害成什么样子了？ 许岩听他说完，下意识摸摸自己的小腹，很平坦，也不痛。许年的台词让他有种自己为沈直怀孕又流产的狗血错觉。面前的场景很滑稽，像动画片。几怀是条绳索，许年是恶犬，但被几怀牵制着，而沈直刚好站在危险范围外，哪怕许年的手伸得再长也够不着他。沈直穿过许年的肩膀，看着许岩，喉结动了动。 许岩， 不许喊我哥的名字，你赶紧消失，不然我今天跟你魂归于尽。 弟弟一喝醉就犯中二病，许岩终于回过神，踉跄过去拦在沈直面前，去劝许年。 哎，年年，算了算了。 结果说完以后，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表情包，一只小狗拦着一只小公鸡，配文是哎呦呦呦，鸡哥算了算了。这么一想，他突然很不合时宜地笑了出来。 你还有心思笑？哥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 这种人你就应该让我揍他。你为他跟家里出柜闹翻的时候他在哪里？爸那一巴掌打在你脸上你半边脸都肿了，他在哪里？每次过年我喊你回来你都说不。你说万一沈直跟他爸妈过完年回去了，你得在家里等他。那我问你，他有跟你一起过过除夕吗？你那么喜欢摄影，大学毕业杂志社给你发 offer 就是因为分配在其他事你放弃了。你明明很早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但你不敢异地。你心里清楚，一异地你俩就完了，因为他不爱你，他根本不爱你。你凭什么为他吃那么些苦？你得到什么了？你喜欢他的时候18岁，6年多，快7年了，把那么多感情耗在一个这样的人身上，你没有一点点后悔？如果你早点放弃，你回家来像现在这样，难道不会快乐吗？哥，你知道我多讨厌以前的你吗？好像全世界除了沈直就没有你在乎的了。可你是我哥，我还有爸妈都希望你过得好一点。 许年说到最后直接掉了眼泪，一边哭一边喘粗气。几怀轻轻拍他的背没说话。走廊里一时间安静下来，许岩没有回头看沈直的表情，也不敢抬头看许年，他于心有愧。那是他最亲的弟弟，他为沈直受过多少伤，许年嘴上不说，可心里的难过也从来不少。许岩都知道，只是从前他傻过头，一直活在虚渺的期待和幻想里不肯抽身，是他的错。他不爱你，这句话被许年撕心裂肺地喊出来，许岩竟然觉得好解脱，好解脱。许岩侧过身，拿钥匙打开门，转头招呼几怀：“ 带他先进去，洗把脸。” 几怀点头，弯腰把还在呜咽的许年扛到肩上，进了屋。许岩关上门，有点疲惫地靠在墙边。 低头看地。 你又来干什么？ 沈之微怔着，没能说出一个字来。许年的话好像还在回想，关于那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儿，比如许岩跟家里出过柜还挨了一巴掌，比如许岩每年除夕都在等他回家却年年落空，比如许岩曾因为想留在他身边而放弃了心仪的 offer， 比如许岩18岁大一的时候就喜欢他。当这些闻所未闻的真相一股脑冲破时间摆在眼前，沈之唯一想到的是，比起许岩的爱来，自己那些还未能摸清摸透的感情简直相形见绌。许岩已经爱他到了那样的地步，而自己还在试图求解，到底还要求解些什么？如果一切的源头都是当初的那杯酒，事到如今又真的重要吗？ 我 声音哑得不能听，沈之咽了咽嗓子才勉强继续道， 我想来看看你。 现在看见了，然后呢？ 许岩抬起头，双眼通红，不是因为沈之，他已经决定抽离，就不会再为这个人生出任何情绪，他只是有点难过，自己曾经那么爱沈之，滚烫坚韧真诚全情投入奋不顾身，可那样的感情没得到一星半点的回赠，而他也将永久地失去这样爱一个人的能力，他失去了从前的自己。所以说，爱是一场大病，得不到治愈就注定萎顿消弭，腐烂成灰。 许岩，我不知道你。 无所谓，都过去了，没什么要紧。 沈直盯着他发红的眼尾，手指蜷起又松开，尖色如陈旧的提线木偶。他抬手要去碰许岩的脸，被许岩偏过头，冷冷避开。 到底有什么事？只是想来看看我，谁信？如果你没事，那我有事。 什么？ 你书房的桌子，右边最底下那个抽屉，有个小盒子，里面有一些单反内存卡，还有几个 U 盘。麻烦你回去以后找一下，给我寄过来，地址我短信发给你。 他之前走得爽快，导致细碎的东西落下了不少。前两天陆森突然问他有没有以前的作品，想研究一下。许岩才想起储存卡和 U 盘都还在沈直家。从他第一次拿起相机拍照开始，几百 G 的回忆，几十个城市的风景，无数在镜头里出现过的人，太珍贵了。他猜想沈直大概早让人把自己的衣服和日用品扔掉了，但书房很少有自己的痕迹，沈直应该没找人彻底清理过。 其他没有了，希望我们以后别再见面。 许岩说完转身推门回屋，沈直却很快拉住他的手腕，难得有些急切地说， 许岩等一下。 不等。 许岩回过头，他没挣扎，然而那眼神却已经是决绝地将两人隔离在千百里之外。 我以前等你够久了，以后我一秒都不想等。 他把手抽出来，头也不回地进屋，关上门。